会议听取了全市信访、稳定、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网络安全百日攻坚行动情况汇报。会议听取了全市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和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听取了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听取了组建市行政审批局的有关情况汇报，并研究了本市关于2016年度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的决定以及其他相关事项。7月7日，涞水县县长朱明星带队，涞水县四大班子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行50余人来到涿州市，就重点项目和县城建设情况进行考察。涿州市领导王艳青、陈宇、李建军、李庆杰、王保国、李庆林、陈俊陪同考察。当天上午，考察人员先后来到高端人才保障房、和顺家园、物探科技园、花田路东段以及质子肿瘤治疗中心进行实地考察，听取相关负责人的介绍，深入了解涿州市县城建设第二批7个1工程有关情况，详细了解项目的规划、建设和生产等情况。考察团成员边走边看，对本市的重点项目建设和县城建设工作表示称赞。我是思源，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 152000866。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心我无法改变，伤害不

我羞涩的你何时并不见，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我忧郁的你不许谁懂你，爱是什么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健在水木年华时期演唱的一首歌。水木年华最早呢是由卢庚戌和李健来组成的，这首歌呢是由卢庚戌作词，李健作曲，李健来演唱，叫做《中学时代》。在中学时代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不懂爱情，这就是歌曲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淡淡的忧伤。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当年2009年台湾的一个偶像剧叫《福气又安康》当中的片尾曲，来自夏雨桐给我们带来的《就要幸福了》。这部电视剧是由蓝正龙还有陈乔恩主演。 在大雨过后的傍晚，我一个人走很慢，哪怕他握过的雨伞在我手心里发呆，想问每一座山脉有多少转弯，想问每一份相爱有多却不再空白、我看着那一面星光，默念寂寞的旁白，我的心事错了起来，不让谁都能浏览，我相信有一天会听到令人想哭的誓言，我和他从那天就一直

报名热线010-5614-3206。 调频 FM 九五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北京市房山区汽车流通促进会第三届汽车文化节将于2017年7月14日至16日在房山澎湃汽车公园隆重举行。我是北京凯威富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王立维，我仅代表北京凯威富雷上汽大众 4S 店全体员工，预祝本次汽车文化节圆满成功。 1987年7月11号，地球人口达到50亿。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1989年在联合国发展规划部署理事会上，把每年的7月11号定为世界人口日，以便把重点放在紧迫性人口总体发展计划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上来。今天是7月11号，世界人口日。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片尾曲，是陈明的原唱《等你爱我》。而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电视剧当中的歌，用到主持人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话哦，就这个电视剧到底是什么，大家都可能都记不清了，甚至有人完全没有看过这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做《一路黄昏》，但是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呢，却成为了流传下来的经典，来自韩磊带来的《走四方》。而这首歌的作词作曲是著名的音乐人李海英，他的另一首著名的作品是《弯弯的月亮》。韩磊的《走四方》之后，接下来是来自张强的一首歌。张强2017年又推出了他新的专辑《北京女孩》，看样子呢，他是一个在音乐道路上不断追求的歌手。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仍然是张强的老歌，2001年翻唱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仿佛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着那样熟悉的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晨报消息，从7月10号本周一起至10月8号。北京市将进行新一轮的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措施，在此期间，星期一至星期五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分别为2和7、3和8、4和9、5和0、1和6。另外，交管部门特别提示，东三环主路三元桥西至分钟四桥全长10.86公里的路段将进行大修，预计10月完工，市民应尽量绕行周边道路。中国新闻网消息。国家体育场鸟巢建成后举办的首个国际艺术展——米开朗基罗国际艺术展于7号在京举行开箱仪式。据主办方介绍，展览中的105件展品现已全部抵京，将系统展示米开朗基罗在素描、雕塑、建筑、湿壁画等方面的艺术成就。据主办方介绍，米开朗基罗国际艺术展获得了意大利米开朗基罗故居博物馆的支持，由意大利湿壁画大师安东尼奥·德维托与鸟巢文化中心共同策展，将于7月15号至10月10号在北京亮相。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